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是不是也曾经误会过那个在作词一栏上写着娃娃的歌是出自那个唱着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手？但是实际上在台湾乐坛有三个叫做娃娃的人，两个是歌手，他们是金志娟和蔡幸娟。而论辈分，今天我们要说的娃娃，她可以说是台湾词坛当中的大姐大。两个娃娃刚出道成为歌手的时候，她已经凭借一剪梅在台湾的乐坛上小有声誉。有人说他们甚至连长相都有一些卦象，但是其实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里各有各的成绩单，唯一共同的点是娃娃这个名字。在香港乐坛，提起娃娃这个作词人，大家会联想到的是谭咏麟，因为在91年的时候，谭咏麟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唱的那首《水中花》正是出自陈玉珍的改编。而实际上在那一年的春晚上，另一首热门的歌曲珍妮演唱的《鲁冰花》也是由陈玉珍所作词。在谭校长很多的国语歌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出自陈玉珍的作品，比如这首《夜未央》。 好像就在你的心事里，那年黯然离别后，再也没有人与我同饮。飞花停似雾，那风吹起，终究如烟纷飞东西。细雨细雾愁，忘了看不清楚，你眼中默默深情。梦里风萧萧，恍惚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只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在夜未央。不知风寒， 轻轻走在月光里，好像走在你的心事里。那年黯然离别后，再也没有人与我同饮。悲话情诉无奈何，风吹起终究如烟纷飞东西。细细无愁忘了看不清楚，你眼中默默深情。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恍惚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你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在夜未央。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仿佛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你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在夜未央。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狂风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只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在夜未央。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狂风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 谭校长的歌里能够国语版本超过粤语版本的并不多，但是在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当中，却有一大部分是出自这位台湾的金牌词人娃娃陈于真的填词。在九十年代中期，台湾的音乐也从民歌转向流行，那个时候的娃娃他非常的幸运，遇到了非常好的制作人。在给张国荣制作这张国语专辑的时候，娃娃的文风不再是以往的古典，而是脱离了九十年代接受程度的叛逆。娃娃说，这是因为他写歌的时候会从设定这个唱歌的人是谁，而他只是借由自己的笔唱出对方的感受，拒绝才完。 上面具之后，我紧紧抓住风的脚步， 我驾驭着风，我向前直冲，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在这都市之中，有游戏规则需要阅读， 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能说， 我一定要小心，害怕跌入陷阱受苦。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我不喊， 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在都市丛林中，我追逐也要被追逐。 有时要前进，有时要逃避。 疲倦奔波以后，我决定做一个叛徒。不管功成名就，没有什么能将我拦住。 我随处漫步，我肆无忌顾， 狂傲的姿态中，再也感受不到束缚。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问，我重复同样的错误。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问，我重复同样的错误。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台湾的金牌词人娃娃陈玉珍的音乐作品。尽管在90年代是谭张争霸霸占香港娱乐音乐的大家关注度的时期，但仍然关不住的是那个时候已经初出茅庐惊艳四座的张学友。在当年除了香港的一些奖项，台湾的金曲奖也是香港的歌手特别期望的一个奖项。但是金曲奖也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奖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在一个歌手最好的年代往往不会受到金曲奖的肯定，反而在其已经不是巅峰的状态却能够意外地得到加冕。就像当年的张学友，他在90年代的时候以《吻别》这样神曲的年度金曲席卷了全球，但是那一年的金曲奖就是这样的任性，甚至都没有把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的提名留给张学友。仅有的一次是在98年，张学友凭借《想和你去吹吹风》拿到了台湾金曲奖历史上第一个把个人奖项授予台湾本土以外的歌手，而这首歌的作词人正是娃娃。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还很早已不再萦绕，那气氛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 想了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的梦，吹吹风。 想和你去吹吹风，这是娃娃填词给张学友的一首歌。宝丽金曾经孕育了张学友的一个又一个的唱片神话，而娃娃呢，早期又是宝丽金的专属词人，所以他们的合作是必然。当然，填词人娃娃也会尝试一些新鲜的角色，比如说在90年代的时候，陈淑桦有一张专辑叫做《Forever》，那是她的全盛时期的记录，也在这张唱片当中第一次设置了一个叫做歌词制作人的角色。而娃娃就是担任了词作制作人的角色，这是他为陈淑桦写的一首歌《等待风起》。 Bye. 心

心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轻轻飘落在深秋的黎明，你的背影那么孤单，红叶像烈火燃烧，比不过我的心，我的爱永不灰心，燃烧不尽，我的爱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 黎明时分本来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但是呢，背景却是在凉意的深秋，这看起来是一种矛盾的组合，但是娃娃的词却精妙地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到现在经常还会有人把填词人娃娃陈玉珍误认为是漂洋过海的那个，而陈玉珍则说，在金志娟漂洋过海的时候，她已经选择了靠岸。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已经一个靠岸的成熟女人，以她的心态写出的一段爱情，说的是两个相爱的人却在错误的时间才相见，没有埋怨也没有放肆哭泣，只有体谅和祝福。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制作人周华健，记住了歌手彭佳慧，却忘记了填词人娃娃他的细腻笔触。相见恨晚， 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 相见恨晚，我是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 惯发动怒火，我习惯脸看风浪，在从前某天心中失去奢望，我习惯都去战歌，宁愿到处去闯荡，就凭微雨间不死的眼光，暴雨中急风声，孤单旅程，月圆亮未暂停，但未有小的心，偏偏有情，愿步任何唏嘘生命，遇上了，再没平静。你已经带着爱。在我梦恨爱，投进风雨内，众多障碍，亦努力存在。我失去热爱，别过分期待，然后要发现这黑暗时代，别意外。错了也一样，为求能发出一生一刹光亮。我或会失去路向，困惑淹没我身上，再如同挨去死一生的创伤。暴雨中急风声，孤单旅程，越远离未暂停。有小的心，偏偏有情，愿放任何唏嘘生命，遇上了，再没平静。你已经带着爱，在我梦魂内，投进风雨内，众多障碍，亦努力存在。我失去热爱。过分期待，仍再不寄望这黑暗时代。你已经带着爱，在我梦魂内，流进风雨内，众多障碍，亦努力存在。我失去热爱，别过分期待。某天发现这黑暗时代，别意外。 时光回退二十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台湾的金牌词人娃娃陈玉珍的音乐作品。作为宝丽金当年的御用词人，娃娃为很多当红的歌手写过歌，除了张学友，郑中基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由他来填词。两个男人的对唱情歌要如何下笔呢？于是陈玉珍用他的词构筑了一个爱上同一个女孩的好兄弟的故事。很奇妙的是，郑中基和张学友他们都是出自同一个声乐老师的门下，所以无论是转音还是换气都非常的相似。于是他们在歌声当中声心并茂地勾画了一对左右为难的兄弟。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要你打伤疤。爱虽然你接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着深深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 其实和同时代的音乐人相比，娃娃写过非常多惊为天人的词作，我们现在也用金牌词人来称呼他。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他还是像一个隐形人。他说 他不爱运动，不爱外出，甚至不想太成功，只想把音乐做到不能做为止。他的生活哲学后来被写在了庾澄庆的一首歌里，叫做《自在》。他说，我希望能够活得自在一点，永远保持一颗平和和平淡的心。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要怎么去写情歌呢？而他的答案是，他写的东西其实都是淡淡的，因为平淡之中自有力量。最后这首歌《自在》。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哎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妈妈，我球鞋湿了，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妈妈，妈妈，啊！ 谁欺负你了？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哎，我眼睛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不合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北京时间11:00， 伴着电波的。